AKB ガーリーは、 哎，大家好啊！咁啊，翻嚟今个礼拜嘅 AKB 嘉年华啦。哎，今个礼拜多一位朋友过嚟帮手，咁不如啊，先佢自报自名先啦，好啊。咁啊，今日有接过咧，有阿琪同 Henry， 咁啊，请 系啊，我自我介绍啊。 好，诶，大家好，我个名叫做实惠啦。 系啦，实惠，多谢实惠哥过嚟帮手啊！今日真系，哎，真系唔该晒， 喂，唔该晒，唔该晒。 啊，咁啊，嗱，咁又去今日嘅节目啦。嗱，咁今日嗱，先又讲下因为我而家俾咗两个礼拜一次啦，咁啊当然消息就可能会多少少嘅，咁我哋就尽量简短啲讲啦，咁啊啲大事啦就讲啲，咁啊嗱就呢单啦就讲一讲，就年一 December， 咁嗱大家都知啦，早排年一 December 就公布咗啦，十六位成员啦，咁啊就有写真集发售嘅，咁啊亦都公布咗啦，就会延期发售嘅， 系啦， 咁啊嗱咁啊咁啱又系一月尾啊，我冇记错嘅话。 一月尾好似系 啦，一月尾啦，咁系几多号咁紧要啦，咁最紧要个问题就系大家啲利是钱有地方使啦。 哦，好啊， 系啊， 我都期待紧佢嗰个写真集点拍成点。 系啊，唔系因为刚才喺苏朗入边咧，亦都讲下笑就话咧，泳衣啲咩版唔使唔使着泳衣啊嗰啲剩嗰啲咧。 系着泳衣应该系一定要着噶啦，要睇下着几多啫，因为十六个 man 版都唔可能咁十六个都全部着晒嘅，可能未必几个啦。 咁啊，睇下点样啦。不过都期待嘅，因为上次有完握手会之后咧，我哋个群组有个朋友咧，只头俾悠儿迷到咩都咩龙啊嘛。 哇，正！ 好啦，咁啊就期待下啦。咁啊就一月尾，咁啊大家可以攞啲利是钱出嚟买写真集啦。好啦，咁啊另外又讲下另外一单啦。咁啊就系嗱，今个礼拜咁啊就出咗一个叫做通告啦吓。咁啊沙士。咁啊，首次啦就会担任广告导演，咁啊为HKT 啦，咁啊分三个 team， 咁啊就做一个叫做CM 导演，咁啊即系等佢哋三个 team 咧嚟做一个叫比较，咁啊嗱三个 team 咧分别嘅 team leader 咧就一个就系阿 Sakura 啦，一个就 系 Haruki 啦，一个就 系 Hanaja， 阿 team 应该好高兴， 系啦，咁啊就。三个 team 就会以唔同嘅风格，咁亦都系拍MC 嘅，咁大家有竞争。咁香港个朋友各位就应该冇乜 机会睇得到 投票噶啦，因为佢个投票咧系需要咧你买嗰盒朱古力，然跟住咧嗱嗰个收据咧，你然跟住就系再去嗰个叫做投票嘅。咁香港朋友 如果都唔系嘅，你如果你嗰日喺日本嘅话，咪去买翻盒支持下咯。 咁样咁啱喺日本嘅话，嗰日就系啦，系啦， 都好难。 哦，咁唔紧要嘅，咁可能就 唔系咁啱咁巧啫，飞机撞纸尿啫，定系 可能咁我嗰边开握手会，又或者系嗰啲叫做咁啱我嗰边睇公演啊，咁咪咩咯，系咪 顺便买埋咯？ 系啊， 想问因为哈兰系咪做导演嘅？嗯，系咪哈兰系做导演嘅？ 系其中一班一个 leader 啫 ，team leader 嚟啫， 佢会 揾导演 阿飞机识玩咧？ 咁呢样嘢就要睇嗰个预算或者係搵人啦，咁呢个就唔清楚啦。不过就咁多个，如果你搵飞机叔嘅话就变咗有啲唔公平啦，因为两个 team 都係够自己人嘅咋嘛。係呀。 係呀。 你不能唔公平嘅 角度。係啦，咁就咁大家可以期待下啦，咁到时CM出嚟结果啦，因为沙士都话希望可以拍啲成员拍得可爱啲啦。咁 啱啱啱。 係啦。咁啊，跟住就讲下呢单啊，不如补充埋呢个先啦。咁啊，前晚啊，哈鲁丹上野遥 系啊， 就系喺自己嘅755同埋 Google 排时咧，就话喺朝喺礼拜六嘅朝头早就会有重大发表。我礼拜因为佢话我朝头早六点钟佢有开 show long 嘅， 开 show long。 我今日我礼拜六朝头嗰晚咧，我唔记得咗校正机啦，翻台咧，我大神咗落俾我吵醒咗。 哦，好啊，恭喜你啊！ 嗰个时间系香港时间五点啊，你谂下系五点啊，我就再有我瞓唔翻。不过都见到个都有个消息嘅，就系佢 会有一个舞台剧咯， 舞台剧啦，做主角， 唔系其中一个角色啫，唔系因为佢系一个吹奏乐部嘅， 系啦系啦， 系啊，咁佢其中系吹奏乐部其中一个成员啫，咁成个环。即系故事就环绕住佢哋呢个抽奖乐团去出去表演而发生嘅事嚟嘅，系舞台剧几 OK 啊！我期待，因为佢好似系咪一月三月啊嘛， 三月系三月头到三月尾， 嗯， 三月好似三月二号到三月廿四有冇记错嘅话， 系啊。 咁啊，就因诶阿哈鲁蛋都叫做挨咗咁耐啦，都终于都叫系有啲成绩起身啦。咁阿沙士亦都 po 咗个信息出嚟嘅。咁而另外最好笑就系咧， 佢有佢净Twitter 度有转贴咯。 系啊，而且唔系佢 Twitter 转贴，其实个主要内容唔系因为嗰、那个关于哈鲁蛋呢个广告咯，呢个嗰、那个通知咯，系、反而系下面佢咧 cut 咗图上出嚟咧。佢见到系T 站啦，E 站啦，仲有就系阿拉奶咧都分享咗呢、這个乜嘢，分享咗呢个信息，咁我觉得佢非常之开心啊！成件事系，因为就算毕业咗，大家都系感情都仲喺度。 系啊系啊，因为大家都系二期生嘅，我觉得大家都要 支 系啊。咁大家都要互相照应嘅， 系啦，咁啊都好事嚟嘅，咁啊祝佢 good show 啦 ，good show 啦，因为佢都挨咗好多年。 系啊， 同埋佢都要出公演咧，咁可能今次如果呢段时间去表演咧，可能佢公演就会停咯。 唔系，因为呢排公演都少，呢排公演都 系啊系 HKD 都会好少。 系啊，莫计啦，个场始终唔系自己嘅。 但系算啦，呢啲后话啦。 系啦，嗱，咁啊，跟住就讲到咁上下啦。咁啊，另外就讲一啲叫真系好大件事嘅大嘢啦，真系 大件事，好啊，真系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两单好大件事。咁啊，嗱。有一单啦，其实都叫跨年噶啦，呢单其实我都觉得可以叫做 系啊系啊。 咁嗱，就大家就上个礼拜啦，咁周海文春咧就放咗个消息出嚟， 系 咁啊，又报道咗就话旧年日本唱片大赏就出现舞弊情况， 系 咁啊以下叫简称民工团嘅分队啦， 系民工团啦，民工团啦，简称算啦。 咁啊叫民工团三 S 啦，好冇？三 S 咧叫三 S 啦， 三叔啦，系 三叔啦，系啦， 三叔啦，唔好简称嚟噶啦， 三叔啦。咁啊就话旧年啊三叔咁啊就系因为夺取咗日本唱片大赏金奖嘅，咁啊跟住啲就系咩啊嘛咁。好多时咁出咗之后，咁好多都出咗好多声音话攻击佢啦，又成啦。咁但系问题突然之间喺今一上个礼拜又爆出咗一单嘢，就系话咧三叔之所以得奖，其实系因为背后有舞弊事件。 系系。 咁啊呢一样嘢，因为嗱佢有嗰个好详细嘅解释嘅。咁啊，因为本身咧就系话喺嗰个初期嗰个审查嘅时候咧。咁就係某 A 加啦，我叫 A 加啦，某 A 加嗰个就係一个排位係非常之高嘅，得一致好评嘅。咁但係后来中后期嗰陣时呢，就开始有三叔嘅一啲叫做幕后工作人员啦，同唱片协会接触之后呢，跟住就开始转态啦，啲人就开始。咁而另外当中呢，亦都涉及几乎一亿元嘅消费，咁就惹嚟舞弊而云。咁大家点睇？ 我就睇个睇法呢，其实依家暂时得张收据呢，就上面有台坛冇写点样清楚，其实我觉得就可能系一半一半咯。件事就未必一定系好完全关，即系咪真，即系呢个真确事件仲系一个疑云咯。喺我眼中，因为始终就系靠呢张收据同埋佢口述，即系佢哋嗰啲周海文春写嘅嘢呢，其实我觉得就就可信性就仲系如即系一贯咯，我觉得我系抱我抱住睇食花生嘅心情去睇嘅，同埋其实我觉得佢哋三叔呢个团咧，佢啲歌其实都好听嘅，但系某程度上就如果讲销量就都唔及啊 AKB 嗰啲碟啦， 系啦， 如果计拉匀嚟计，但系所以就。其实我觉得佢嗰隻我们不战斗其实好听嘅，如果你 over 咁上年嚟计 啊， 如果 AKB 嗰啲碟啊，佢其实都即係我如果佢推隻呢，我都好期待嘅，所以都唔知啊，所以都係食花生算啦。 唔係因为成件事呢，咁日本唱片商会啦，咁后尾就出咗个道歉声明啦，咁就话带俾大家一啲叫咁某个程咁就带俾一啲咩话句啊，或者嗰啲借罪嗰啲事啦。咁某个程度上嚟讲，系我觉得啲自打嘴巴嘅，即系佢可能系某个程度上真系有人系乜嘢嘅，我可能真系 系有人可能即系有利益冲突咯。 系啦，咪加上咧我其实睇开咁多年喺艺能界咧，如果你杂志社咧系攻击一间公司或者攻击艺人咧，攻击艺人嘅话咧，其实基本上杂志社系嗰啲经纪公司系唔会理噶，因为衰啲讲嘅，佢之后有机会同你合作，所以佢基本上咧嗰啲就硬食算数噶啦，或者你真定假。但系问题若果系去到系嗰间 同公司有关或者同嗰啲公司嘅话事人有关呢，咁佢就一定反扑嘅，因为关系乎嗰个公司嘅名誉同埋嗰个嗰啲声誉嘅问题呢。所以若果咪都得问题，而家阿三叔嘅激凌公司系一啲声气都冇喎。 梗系正常 啦，呢、這个就真系有啲古怪啦，呢、這个真系。 唔系，梗系唔会，佢唔会话俾人听，我真系做呢样嘢噶嘛。但系佢做保持生物系系一贯做法嚟嘅，即系佢唔会 叫做惯性嘅做法咯。 系惯性咯，喺银界一定，如果你再插把水否认啊，佢一定会有人再追查啊。宁愿佢唔出声咧，等件事淡咗咧，就当刁淡佢咯。其实依家都系咁样情况，我估佢嗰边做嗰啲做法。 因为系有，因为曾经系试，唔系我见过，曾经系试过有公司系因为同关于个经理人，唔系同个公司个主管发生一啲情况咧，系反击嘅，系申请嗰啲叫做告佢诽谤，因为我曾经都见过几次噶。 如果真系冇做过嘅，其实我估佢应该即系可能会告上法庭嘅，即系会同文春打中字。但如果一佢即系如果我系唔出声嘅话，其实我暗地里其实佢系。一般民众嚟讲，可能会当佢承认呢件事嘅， 即系身有事啦。 即系身有事，但系佢当即系佢唔出声，其实当件事不了了之。等你哋俾其他事冚过咗，就唔会有人理呢件事嘅啦。 唔系，因为咧嗱，其实旧年点解我话觉得嗰、那个点解 AKB 跌唔早上都系有理由咧？因为嗱我其实我觉得佢背后咧系有好大嘅政治动机嘅，其实呢首歌咁嗱大家听下就算啦。嗱，因为其实睇咗我唔得战斗呢首歌咧，嗱、其实佢由当初喺嗰个叫做点讲咧，由当初个剧由设由嗰个歌嘅开始 design 嘅时候开始，其实佢背后亦都应该系有背后系有动机有理由咁做嘅，因为嗱往年嗰个关于水柱投票单嘅时候咧、都系水柱单嚟噶嘛，但系佢旧年就突然之间一改，咁啊变咗做呢一首我唔得战斗啦。咁 唔系啊，上年唔系上年再之前嗰只咪 Fortune Cookie 咯。 Fortune Cookie 嗰阵时都系咩噶？ 都攞唔到冠军噶，佢 都系水柱歌嚟噶，都系 唔系水柱歌，嗰时已经系选拔歌，嗰啲选咩噶啦？ 投票单 依家系佢依只系投票单啊嘛， 系啊，嗰只系投票单嚟噶嘛， 系投票单咯， 系啦。咁但系问题旧年嗰首即系一四年嗰阵时系好似系拉布拉多巡回院嚟噶嘛， 系啊， 一三年嗰阵时就系边首咧？ 唔系就系Fortune Cookie 咯。 喂 ，Fortune Cookie 系总选单嚟噶嘛？ 系总选单 啊嘛，讲紧。 我知， 因为系投票，因为系水住单，跟住先水住投票单，跟住先到总选单噶嘛。 系啊， 系咯。咁但系旧年都旧年就系一四年嗰阵时就系拉布拉巡回犬啦。一三年就系再见自由泳啦。一二年就系真系双冠啦。其实全部都水住单嚟噶嘛。其实你顺住落噶嘛。咁咧其实突然之间一转咁咁你当然啦，你话玩新意思其实都 OK 嘅。但系问题佢中间有只副歌插咗咧，其实嗰首又系水煮蛋嚟嘅。 我知道，因为佢我估我怀疑啦，肥秋可能觉得因为佢原本系谂住水煮蛋嘅，但系其实可能收歌嗰阵时发觉咧，呢只我唔不战斗呢只歌咧，个歌曲咧系比较入耳啊，我俗称，即系我哋叫话阿肥秋听到钱嘅声音。咁听到钱嘅声音咧，佢就会可能改变主意，就唔再用翻一般惯例做嘢咯。佢就会可能我唔不知道，其实我嗰次系直情 exactly 喺阿川荣嗰次毕业 con 嗰次，我听第一次听嘅。我觉得呢只歌咧系接近46个系列嗰啲歌嘅，即系佢系好襟听同埋好入耳嘅。 系。钱嘅声音，但系安倍神嘅声音先啦。因为其实你分析一下啦。因为喺呢首，因为其实你计翻时间嘅话咧，呢首歌出之前咧，咁啱肥秋系被安倍任命为东京奥运嗰个总监， 营运总监都系。 系，仲有嗰期安倍同埋阿肥秋系行得好埋噶，加上嗰期安倍系强力推行新安保法。咁你所以突然之间你出呢首歌嘅时候呢，係有好大程度上係俾人好大动机，你係呢个係有关同政治有关，我个退安保法嗰个呢有关㗎。加上阿岛崎遥香呢曾经两三次装智慧都出个智慧人广告㗎。 我知。 所以成件事某个程度上嚟讲，佢係係阿安倍係想肥秋帮佢搞一个类似嗰个咁嘅单幅咧，可以叫做 即系你歌都系军事歌， 军系冇错，因为你其实如果你当讲咩曾经嗰套动画啦，跟金丝 Destiny 啦， 咁曾經有個角色曾經講嗰個二張曾經講過叫做係一個我哋叫做戲言啦。因為佢個角色入面有個叫尼古斯古蘭爾嘅歌姬咧。佢戲言就話呢位歌姬嘅影響力咁大個，佢講一句好過我講十句。咁當然對我哋嚟講有啲個笑話嚟啦。但問題其實你套落翻去日本嗰個叫做社會嚟講嘅話咧，其實又真係一個事實嚟喎。你睇下嗰啲叫做AKB。啲人 AKB 選舉選拔同總選舉同埋國會總選舉嘅話，啲人關注邊人多啲咧？ 依家梗係 AKB 啦。我其實我上年去喺大喺福岡睇嗰次總選咧，其實啲人咧係好留意 AKB 總選嘅，成日都會問啊如果你見到 AKB 飯嘅都話啊，今年邊個攞冠軍啊成咁啊？其實佢嗰個關心程度係大過依家國會嘅。其實有佢哋電視台都有做過啲嘅分析嘅。其實依家啲人種咧，反而對偶像依個選拔咧，即係依個 AKB 依個選拔依個選依個投票咧，依個方式咧，係比較留意多過依家嘅政治嘅，因為政治其實已經 咩？因為國會選舉咧，其實係雖然講句係好離地嘅，我接觸唔到佢哋噶。但係問題 AKB 嗰啲 member 佢係牛 idol， 我可以近距離接觸佢哋，咁近距離大家喺度見面，所以佢哋而家係貼地好多。 唔係，我係咁樣分析嘅，因為件事就AKB 只係投票係好簡單直接嘅，即係如果你中意你就投咗呢個。而依家國會選舉嗰啲投票方式咧，係佢啲民眾唔係中。因为中意你，所以投票你，所以投你票噶。佢哋涵括咗好多嘢嘅，包括佢哋啲政绩啊，政绩啦，佢哋嗰个今次个口号啦，再加上佢入边所谂住推行嘅政策啦，支持所有包含晒佢先攞嗰票嚟投俾嗰个议员嘅。佢所以咧嗰个复杂程度系会大过 AKB 好多嘅。 系啦， 所以一般民众咧系好难asset 到咧嗰啲嗰啲選我個留意到，因為有時去到好遠嘅地方咧，就即係接觸唔到噶嘛。正如你話齋，即係如果我住東京嘅，冇理由留意北海道嗰啲議員嗰啲政績㗎，係咪先？即係例如你北海道都唔會留意福岡嗰啲人嗰啲議員政績㗎啦。所以其實件事就係、是，所以件事就佢哋就唔會留意咁即係除身邊之外以外嘅地區嗰啲議員嘅政績咯。反而 AKB 你係集中曬喺一個地方度嘛。咁你集中曬一個地方度，咁你就中意就投俾嗰、那個。我用好多錢抌落去買碟，然後攞投票券就投俾我中意嗰個，因為佢唔係留意你政績啊嘛，佢留意嘅只係你個樣好唔好睇，你個表現好唔好，平日表現好唔好，咁樣支持啫嘛。其實佢哋直接簡單好多，所以變咗你留意程度就會相對嚟講就會增加唔少咯。而且佢哋都會不停咁去做宣傳啊成噶嘛。咁到時咁啲民眾就會留意到呢件事嘅發生囉。其實佢哋不停嗰段總選，你會發覺呢好多啲電視台啊成呢都會有啲突出啊，成日會講下呢啲咁嘅情況嘅。 多到你 尤其富士電台啦、因為佢有直播嘛，所以佢哋臨選舉一個禮拜左右都會有啲 member 啊上去講下自己今次對呢次選舉嘅睇法啊，成咁支持咯。 係啦，例如有啲咩咁啊，例如有啲咩住海可以100倍觀賞總選舉支持嗰啲啦。係，十位哥啊，你有啲咩睇法啦？呢單嘢 其實真係其實真係食花生嘅真。咁我覺得總之三色咧啲歌成日好聽，但係佢系咪真系值得攞嗰个奖咧？咁我觉得好大疑问咯。 哦， 系咯， 唔系咁样嘅。我嗱，其实咧某程度上咧总选咧，其实都好睇好多人嘅即系关注度咧，其实变。即系民众咧觉得件事就好直接简单好多，同埋不停咁又做宣传咧，其实咧我咁就我估吹谷思下咧，其实啲民众就会留意呢件事咯。系咯，同埋我觉得现时睇法就会简单直接，唔使兜落又要谂咁多嘢，搞咁多种鬼啫。我有钱咪抌落去买投票券咯，系咪先？我中意边个咪投俾边个咯。你其实所以政治嘅嘢就系复杂啊嘛，系咯。 喂，好啦，唔好拉佢咁远啦，咁 啊，而家讲咁远做咩？ 咁啊，另外讲翻咁呢个，因为嗱，近呢两三年嚟讲啦，咁其实都系阿三叔经理人公司同埋 48 家族，咁其实都系竞争啲日本上面大奖噶嘛。嗱，咁 舊年嗰個啦，咁啊就可能因為出嚟又一日政治理由啦，咁但係問題 我上次都係我上次都係佢攞嗰次都我都覺得有啲政治理由嘅，因為始終 Hillson 嗰邊，因為佢話唔撈，即係唔做做 係啊， 嗰陣時上殺事嗰次殺資嗰次啊嘛，係咯， 唔係因為嗱，其實2013年嗰單咧，老實講一句，我覺得真係擺明做馬嘅。即系你唔好话我，一可能个呢度有可能有嗰啲关于阿文公田啲犯啦，我都照讲啦。嗱，衰啲讲句，你其实因为阿 Hero 啦， 唔系因为其实好简单啫嘛。你如果系 Hero 神，有因为就话唔捞，即系话退居幕后， 系啦。 咁仲加上佢老婆咧做 CMC， 系啦。 其实顺理成章成件事咧就摆明话俾你，我系俾俾文公田噶啦，呢只碟呢个金字塔就，所以其实大家都 get 到呢件事嘅。 唔系， 同埋你讲咗 嗱，因为佢其实嗱，好明显，其实呢啲系大家做马都知道一件事啦。但系问题，你成件事系好低装咯，讲真嗰句嗱，因为嗱，你做埋嗰次你就话大家其实差唔多不相伯仲嗰啲，但系问题你睇得清楚就系、是、由嗰一年自从阿曲奇出咗嚟之后咧，几乎系全年禁住晒全年所有歌嚟打嘅，无论你知名度又好，跟住嗰啲叫做嗰啲叫认受性又好，乜柒都好，总之喺国际认知度嚟讲，全部都禁住日本所有同年所有歌嚟砌嘅。 嗯， 所以你突然之间同我讲话，跟住唔系你话，如果你系话因为 Hero 退居幕后咁唔做啦，咁你打俾佢好正常，但系你唔好搵人，就先啲讲佢，你搵埋佢阿上户彩搵佢老婆出嚟做 MC， 咁成件事又话俾人听。你俾佢都系一件，都預咗你俾佢啦。 係預咗。 成件事一嚟好低裝嘅嚟，就好似懶咁人咁扮緊曬嘢咯。 係啊，咁、樣始終都冇辦法噶。你見到成件事鋪排咧，係局你攞唔到噶啦。嗰年，所以我都唔抱住有即係一絲希望去佢有機會攞到呢個大獎啊。所以算罷啦。其實你睇得出㗎，因為佢公布嗰陣時候，其實都係唱片大獎公布佢嗰個名單咧，有邊幾隻碟入選咧，跟住先 Hero 神先出先我記得啊，我以我記憶啊，咁就應該係公布完之後 Hero 神先講話退居幕後嘅 啊， 所以其實再加上 MC 係上户彩咧，咁大家係 get 到呢個意思，所以其實變咗咧，我就變咗順理成章攞隻碟，因為我都。我话冇乜嘢好讲噶啦，算啦。其实低装有低装嘅玩法嘅，不过今次爆咗呢单嘢之后，我估文公今年攞唱片大奖应该机会就会缩减噶啦。 唔系，所以啲讲句，佢一定要洗白。佢啊， 唔系佢一定唔敢再俾佢咁即系再攞一次就大奖 嘅。系啦，唔系嗱，所以啲因为近啲其实睇翻近啲几年正式啦，咁。AKB 應該今年應該叫做機會大咗啦，咁不過你都唔好當其他歌死嘅。 我知，唔係奶團啲歌都奶團啦，嗰啲舉辦嗰啲其實都勁特嚟嘅今年。 不過就我個人覺得咧，我今年其實就唔多想唔多想佢擁阿柏路同埋阿差時嗰兩隻歌出嚟嘅。今年唱俾大賞嗱，因為如果擁柏路隻歌出嚟咧，咁感覺上就好似變翻阿 B 嗰單嘢咁，就好似阿 Hero 神嗰單嘢咁，因為你畢業先俾你啫嘛。咁另外。阿沙士嗰只我都唔信，点解咧？因为我觉得沙士首歌今年好 hea 啊，沙士 center 嗰首歌。 嗯。 所以如果可以 都唔系 hea 嘅，我觉得今次呢只歌，即系叫做可以接受咯，起码都。 你同万圣节同埋同曲奇比上，呢只歌仲唔叫？ 哦，唔系，咁你佢即系 call 曲就我系好，我觉得好过上一单添嘅。 嗯。 佢嗰只44嗰个总选单。咩即係投票單。 你講自不生。 係啊，嗰隻其實你聽得出呢，嗰隻真係 hea 到，因為知道係投票單㗎嘛。投票單 hea 到呢，即係雖然我推咗 Mion 啫，但問題你咁 hea， 其實隻歌都即係對件事幫助唔大囉，推咗 Mion。 但問題我覺得嗰隻歌 OK 喎，幾個啲叫民族 方。係民族方，但問題 hea 囉。我如果我眼中 hea 囉。 手 机嗰只点啊？我其实自己想就系365或者系举版嗰只世界只有爱。 唔系365就应该唔会嘅，因为佢旧年嘅歌嚟嘅。咁但系问题世界上只有爱应该就呢个奶团噶嘛？呢个 唔系举版歌， 举版歌。咁睇下今年会唔会有机会咯？举版歌 唔系举版可能未必咁快。 系 我估可能攞新人奖咯。 新人奖就 一定系佢攞噶啦。我话听今年一定系攞新人奖噶啦。不过佢嗰只碟推唔推到上去咧？我觉得应该要论资背咯，论排背咯。 但如果你攞新人奖嘅话，其实应该就系佢嗰首《寻日大多数》呢个机会最大。 系啊，呢只应该最大嘅。 同埋今年新人都好多，我觉得。 唔系，但系多得嚟就你要有个 main point， 即系今年出到，即系出弹咗出嚟。其实其实 Gisaka 即系巨班，其实今年系弹咗出嚟嘅。所以好多你而家好多啲music station 啊，或者有关于音乐节目咧，其实你见到46咧都好多人上去做呢样嘢。所以其实今年 overall 嚟讲，我估今年可能禁咗民工团，就可能会46、48斗争咯。 系啦， 其实会揸代表阿拉斯嘅反应，即系男咯。 阿拉斯其实唔系话唔得，但问题，我以我记忆咧，佢哋唔知系咪嗰边就有人同佢闹反咗，所以佢连呢几年都唔见佢有碟有歌去攞金像金大碟奖， 排名都好似 都唔见，唔系即系成 exactly 攞即系头都冇佢嗰份。 虽然系，但其实今年佢哋电视剧嗰边咧嗰啲歌曲咧，其实都系几受欢迎嘅，听到好似世界最难啦，咁啊同埋嗰首9.9啊嗰两只歌，其实都系好红嗰边去到。 不过嗰边都唔关 AKB 事嘅，咁啊算啦，系啦。咁嗱，就 今日咁系呢 part 讲完咁多先啦。 不如咁啊，阵间翻到嚟啦，咁啊都系好捻大 part 嘅嘢嘅，咁啊就听首歌翻嚟先啦。OK。 I don't know you 好啦，各位，咁啊，啱啱听完啦，咁啊 ，HKT 嘅《偶像的王者》，咁啊，点解拣呢首歌啦？咁啊，跟住落嚟系俾我哋呢一节所讲嘅内容有关嘅，因为讲嘅就系食几多发叫做丑闻炸弹都唔紧要嘅。嚟咁啊，就系讲紧咩事呢？就系嗱就10月22号啦，咁啊举办就参加咗一场叫做 Halloween 嘅 show 系啊。 咁呢场 Halloween show 上面咧，佢就出咗个打歌服啦。咁其实就系、是、就出咗之后，跟住俾人就误就认为系同纳粹军服非常之相似嘅、搞到都叫做一头烟嘅成件事系。 系啊，成件事都好大，好似搞到好大镬咁。 好大镬啊！话真系讲真嗰句，咁呢近啲企牌见到，既然以色列大使馆都开到声话邀请你讲去参加嗰啲叫做关于有关纳粹讲座嘅事嗰啲，哇！即系咩嘅搞到。 搞到咁大單，其實我都覺得件事真係太過嚴嚴上得嚴上得太緊要。 唔係因為點解會咁樣講呢？咁其實當初喺10月22號當日啦，咁其實就乃木板啦，咁連 唔係舉板， 係舉板咁 連埋另外兩隊，另外兩隊組合啦。 咁出席過喺幕張舉行嘅一場Halloween show。咁就舉板當日咧就係、是、因為當初 design 嗰個 designer 就係話咧以魔女做形身嘅。咁但係問題因為要走翻軍服風。所以就設計咗呢套衫出嚟，咁啊跟住就係登場嘅。其實咧，但係問題咧，出咗嚟之後呢啲相咧就俾某啲網民就發現咧，同納粹軍服係非常之相似嘅。咁啊開始就引起會唔會係同納粹佢推崇納粹嘅主義啦。咁成件事鬧到好大嘅。 我知。 咁後屘英國郵報啦都報道咗呢單嘢嘅。咁有啲人就話已變成國際事件啊，外交政治風波啊！我心諗冇咁大陣仗，你唔好玩啊嗰陣。 唔係，因為其實咁樣我咁樣睇嘅件衫咧，本身係唔會出事嘅。 冇事嘅，本身又係。 本身如果你唔戴頂帽咧，其實我同埋嗰件披咧，其實我覺得成件事係冇乜。即系你系感觉唔到嗰个纳粹嘅感觉嘅， 系啦， 因为佢最主要嘅 main point 咧，其实顶帽上面嗰只鹰， 系啦， 嗰只鹰咧，佢 地球嘅图案， 系差唔多啦。总之佢嗰个图案咧就好接近纳粹德国嗰个图案嘅，嗰、那个先出事啊嘛。因为成件衫 design 咧 ，over 嚟讲，你话系咪好似咧？喂，件光头都差唔多咁 design 噶啦，有啲 你梗係咁啦，咁我就Henry哥，我拆俾你睇啊。嗱，因為其實咧，分析過嗰套衫咧，嗱，你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一條裙，二披肩，三頂帽。嗱，其實你睇翻，因為因為性節關係啦，咁佢本身曬住啲馬斯利田係咪啊？尋日大多數首歌咧，本身都係著軍服噶嘛。 唔係佢係成個團都係諗住著軍服或者校服嗰啲標嘅。 咁你嗱。你嗰套嗰、那個打歌服係軍服嚟噶嘛？咁你配合萬聖節同魔女呢啲黑魔法呢啲咧，咁自然你染上黑色係好正常的一件事啦。咁而另外你睇翻喺嗰個叫做接嗰、那個叫做個取材嗰時候咧，佢著咗呢套衫出嚟咧，佢嗰時冇戴披肩同埋冇戴頂帽嘅，都冇事噶，都係完全係冇人飛同垃圾有關嘅。 係啊，當然啦呢、這個。 咁你另外跟住你加埋件披肩啦，其實披肩本身就冇嘢嘅。咁你想件校嗰條軍服加入披肩咧？咁其實都唔覺得你 都納唔到去納粹軍服嗰度嘅， 因為其實關於如果摸我呢個披肩，其實你睇《Harry Potter》啦，咁其實佢哋學校嗰啲學生都有件披肩噶嘛，咁而另外《Harry Potter》第四火杯的盒入邊咧，咁其實出現咗一間女巫學校啦，女巫學校嗰啲學生咧，當然雖然嗰件披肩係藍色，但係問題都有件類似咁嘅款式噶，所以其實呢件披肩其實都你話同納粹德國人拉埋關係，其實都唔算噶。 我系拉唔到咯，我认为 即系条裙拉埋件披肩其实系冇问题噶， 系啊， 但系最大问题就系顶帽啊， 系啊，顶帽唔系顶帽嗰、那个图案，嗰、那个上面嗰个图案，嗰个叫做帽嘅鹰爪，系啊，因为佢冇鹰爪嘅，但系总之就系只鹰啦，同埋有个圆圈啦， 系啦， 咁你如果你咁样情况嘅嘢，同纳粹德国嗰件嗰顶帽系差，就会捻帽落埋去啦。 其实点解嗰个designer 会有一个咁嘅帽？其实点解嗰个咁嘅造型？其实嗰个徽章嘅造型咧，我讲翻少少先啦。因为入可能 designer 未必会清楚嗰个徽章其实本身系嚟自边度嘅，因为嗰个徽章本身系纳粹德国而嚟噶嘛。 咁但系问题因为鹰同埋地球呢、這个徽呢、這个型呢、這个类型嘅徽章咧，其实喺日本有好多个啲作品曾经都出现过嘅，或者世界各地一啲电影作品。不过问题嗱，由鹰打住地球呢、這、一个个造型咧，通常都系代表住啲邪恶啊、黑暗嘅嘢噶嘛。因为当时因为叫做 因为你要配合 Halloween 啊嘛，那个呢个 design 啊嘛。 咁其实我如果我冇记错嘅话，例如好似无面超人咧，魔鬼王都系有用呢个咁嘅标志噶嘛，佢代表邪恶象征啊， 系邪恶象征啊嘛。 我唔知个 designer 系咪真系咁冇常识定性啦，又即系大概引用咗呢个咁嘅模式。咁但系问题，嗰只咁啊，嗰顶咁嘅鹦鹉，跟住就加埋个披肩同埋个后，成件出咗嚟叫咩垃圾得过啦？ 系啊系啊， 如果你拆开嚟嗰阵时冇事啊，实际都系咩情况？ 但其实呢啲嘢其实都系基本知识嚟嘅，反正又系。你冇人知道我仲觉得有 阿土岐遥香当年啊，200多年嘅叫 P R 啦，阿你话我帕鲁鲁地都试过啦，有乜咁出奇啊？ 唔系可能， 但嗱，讲真，你因为身为一个设计师，你点会唔知道咯？讲真， 你唔可以以为日本人真系好醒先得嘅。 唔系，系啊，其实就有时佢哋都谂唔到有啲咁嘅情况出现。 系啊，唔系因为其实咧，你成个 design 出嚟嘅时候咧。你啱啱出场嘅时候咧，系冇人留意到事实嘅。咁、而另外出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冇人留意到嘅。喺系问题后屘有网友咁喺 Twitter 上面发现到系好似纳粹军服嘅时候，跟住事件先闹大嘅咋。 系啊，喺 channel 度，因为有啲 member 咧系会放啲相去上个 bot 嗰度啊嘛。咁你佢如果你成套连埋帽一齐出嘅话，其实就件事好明显啦。因为佢通常一般嚟讲咧，表演嗰时咧，其实除咗出场嗰下咧，有戴帽同披肩。之外，其实佢表演嗰时都冇噶，完全冇噶，完全冇噶。同埋接受访问嗰段时，嗰段我睇过几段嗰啲 news 咧，都唔见啊。佢其他 member 咧有着埋披肩啊，同名帽噶。 系啊， 因为其实件事，因为佢哋有摆上 board 一睇，啲网民见到有张咁嘅相，哇，咁似纳粹军服嘅，跟住拼埋纳粹军服啲相，咁你咪觉得啊，原来真系件纳粹都根据纳粹德军服嗰啲 design 噶，咁咪出事咯。 系啦，系问题就系呢度嘅啫嘛。 系啊，因为你成件事摆咗上网，就啲人就会嫌上，就会发觉呢件事唔对路，然后嫌上噶啦嘛。 同埋一样嘢，我谂谂啊。因为而家举办成日玩校服同埋军服嗰啲嘢，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将啲线路系咁转变咗咧？改变咗咧？ 要睇佢跟住落嚟嘅情况嘅。不过我认为就如果而家就向定咗位嘅话，其实就暂时就唔应该转变住算啦。不过就会有个影，不过下一单嚟讲，我相信会有啲影响咯。唔系，因为咧呢单嘢出嚟之后咧，就有啲人系咪话嫌上啊，或者系做啲嫌上相反嗰啲成嘅？嗱。我个人嚟讲咧，我就觉得系未必，我又其实我又唔相信嘅，因为嗱、虽然阿肥秋中意玩言上相法，但系问题佢好清楚边啲嘢玩得，边啲嘢唔玩得。咁另外，因为你纳粹德国呢单嘢咧，其实都我谂佢系可以话系世界之痛嚟噶嘛。 系啊， 所以呢个其实佢唔会话，我相信其实佢唔会谂到话搵呢啲嘢嚟玩咯、而且加上咧。佢好明顯啊！舉板而家咧就係要衝紅白噶嘛，咁若果紅白之前佢出單啲咁嘅嘢咧，係有機會取消佢唔俾雖然未公布啊，但係問題係有機會唔俾佢上噶，因為嗱、你要知道 NHK 係好慌張噶， 係呢樣嘢好執得好緊嘅佢哋。 嗱，我唔講遠嗰啲啊，當年美空文章俾人 cut 咗嗰啲先啦，咁係近呢兩我講啲近呢兩年啦，2014年嗰年。咁奶木板系咪俾人话好大机会咁样上红白嘅？ 系啊，我知啊。 但系发布之前咧，就因为 就啊边个啊嘛，阿傻友利啊嘛， 傻川沙友利因为俾人爆话同一个杂志高层发生不伦恋啊嘛，所以就后屘跟住就冇上啊嘛。 系啊，就因为件事，所以方丈禁咗佢啊嘛。如果应该系上年嘅上噶啦，应该。 咁啊，跟住就旧年啦。舊年又發生了大概兩單醜聞同埋一單事件，我咁樣講啦。S 舊年就得 AKB 同 NMB 兩隊上到紅白啫嘛。SKE 因為因為阿葉希啊，係咪葉希個名吧？即係出咗張類似人照咧。 我知嗰單啊嘛。 就變咗做後屘就 雖然佢辭退咗，辭退咗佢，但保唔保啊？ 辭退嘅 係咩？ 係公布咗之後先得嘅。咁跟住就係成件事，因為而呢個同時，其實舉板咧亦都啱啱出咗一單嘅師生戀事件嘅，咁係兩單嘢嘅。咁但係問題， 舉板就師生戀啫，嗰個唔關事啊。 你定埋一齊嚟講，等我講埋先。 嗱因为阿奶团咧就因为吸收咗一四年嘅教训咧，佢即刻炒咗阿边个先，炒咗嗰个袁田真由先。咁另外跟住希望可以保得住嘅，佢上得红白机会。咁当然如佢所愿啦。咁但系问题调翻转嚟讲 ，SKE 方面咧，阿叶希嗰个咧就系、是、冷却，等佢冷，希望时先等佢冷却。咁啊后屘你知 SKE， 你知 NHK 嗰啲几方丈噶啦，索性就唔俾佢出场咯。 系啊，唔系因为我就两睇嘅，因为如果你国以丑闻嚟禁咗佢咧。即系唔俾佢出场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道理嘅。但系问题，但系问题嗰时红白佢压质系讲件事，因为佢哋计过条数噶嘛。因为佢嗰时邀请嗰啲嘉宾咧都好多噶嘛， 系啊， 同埋所以有啲大牌嘅佢一定个时间会长噶嘛。咁你啲细牌嘅咪要起身咯。因为佢某程度上你见到 AKB 依家个势系低紧嘅，同埋咧佢觉得咧你有啲几对，有时用几对 combine 埋都其实表演都分零两分钟嘅。 你其实你咁咪，你其实讲真嗰句，你 S 以前 SK 同 NMB 都试过得配首半首时间啫嘛，唔系你跟住其实最紧就得出场嘅啫嘛，唔系反而你系觉得旧年我觉得系边个先最冤枉 HK 啲先至系，因为 HK 啲旧年就同埋阿希志团咁合作咗首歌噶嘛，又系因为呢首歌俾阿边个禁捻咗嘛。 系啊，我知 NHK 啊嘛， 系啊， 系啊，所以 因为戏之前本身系俾 NHK 永久封杀噶嘛， 系啊系啊， 就因为合作咗，跟住又唔俾佢出啊，你话几小气先得噶？ 唔系嗰时戏之团佢谂住搏一搏嘅，咁样佢其实同 HKT 合作嗰只歌咧，佢谂住试下黐 HKT 会唔会有机会上得到咧？结果咪真系方丈小气咯，证明 真系好小气噶。所以今日再睇呢单嘢嚟讲嘅话，就算啦，阿肥秋唔理欧洲嗰啲嘢，但系问题佢都睇 NHK 头噶嘛，系咪先？所以你话若果肥秋玩完咁相反咧，其实我又唔赞成嘅，我唔认同嘅，因为始终嗰句佢一个大老细或者佢一个制作人，佢冇理由顾及到咁多嘢噶嘛，好多时候都下放俾其他人搞噶啦。 啱啊，依家佢下放咗好多，佢边搞到咁多嘢就系讲佢本身私募咁多，外募咁多，基本上其实你团嘅嘢其实依家越嚟越少噶啦，时间。 你睇啲公演死晒喺边度，知咩回事啦？ 系算罢啦，公演嗰啲新公演嗰啲嘢，佢话做就做，唔做就唔做噶啦，吹佢唔长，掹佢唔长，大哥，咪等下咯，大家系咪先？哇！反正佢一定要找数噶啦，如果唔找数嘅话，啲人又系喺七五啊 B 巴 B 巴咁问候佢，佢都唔会理你嘅，放心。 唔系，所以你就话呢单嘢严重相反咧，一我又真系讲唔过嘅。咁另外你又话会唔会升到外交事件咧？我需要讲句，你发紧梦啊！升到外交事件有冇咁大件事啊？嗱，因为咧，其实你可以睇一件事睇到嘅，就系、是升到外交事件嘅，佢一定要喺德国或者欧洲本国发生一件好卵大件事。先至有機會嘅，但問源頭就係因為呢單嘢。但問題 其實唔係，其實如果著講三億問題，其實佢又唔會去到外交嘅事嘅層面嘅。 根本就唔會，我覺得你 一定唔會。不過咁樣情其實有兩睇啦。如果今次其實件事鋪咗出嚟咧，其實對相對於其他國家留意舉辦呢隊嘅。其实都有少，都系叫做负面嘅影响，但系问题会增加咗人哋哦，原来有一对咁嘅组合喺日本好 hit 到喎，咁样其实增加留意度其实都会有嘅，即系两样嘢都一齐出现咯，喺我眼中就 咁，但系问题呢、這个唔系，有问题有啲系个印象问题咯，咁不过就始终都我唔认为其实会冇啲咁嘅险咯。咁你另外就一單咁再講多講少少啦呢單嘢，咁我都費事講咁耐，因為陣間仲有啲嘢講。咁你你舉辦呢單嘢，咁你後尾係咪早兩日係咪話以色列大使館就出咗一個叫邊話邀請佢哋去講嘅？ 係啊， 你知佢哋參加叫咩？嗱我個人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證明其實佢冇嬲你。因為若果講真嗰、那個佢真係嬲你，佢已經肥鳩你啦。所以講句啦其實。基本上你去得日本做日本駐大使館嗰啲大使人員咧，基本上都係對日本嘅風土民情一定認識噶嘛。 係啊， 咁所以其實佢好清楚嗰班妹妹其實乜都唔知噶嘛。 啱啊。 咁其實俾個機會佢哋係一件咁可以希望可以等佢哋有個情況，咁希望 即係認識下歷史咯，同埋認清歷史咯，我覺得係。同埋其實對我覺得係對件事都有幫助嘅，因為佢可能我出席呢啲咁嘅場合，我可能認清咗，原來曾經有發生咗呢啲咁嘅事嘅，咁你認清咗呢件事啦，咁咪對自己人印象人個印象就會好加分咯，對件事。 咁因為咧，其實好多我見到好多人咧就係話咧，我好擔心佢哋會俾人會俾人肥，俾人成咧。我講真嗰句啊，阿 Sorry 仲驚撚過你啊，係咪先？因為其實出咗呢單嘢嗰陣時咧，其實 好多时候都会觉得是那些member会震啊，会惊嗰啲成咧，系啲人之常情嘅。但其实你细心分析一下，如果佢真系要肥你嘅话，佢已经系出咗公开信叫你亲自道歉啦，系咪先？ 唔系，咁依家个官，依家系 反而系同你讲，叫希望大家可以见识下呢件事咁啫嘛。 我知，咁依家官方其实佢嗰个官都有发个公开信话俾诶。对今次件事抱歉啊，咁成日肥洲自己都有喺另外一个途径嘅话，都对呢件事好唔好意思咁样啦。其实佢不过我觉得某程度上咧，我觉得营运嗰、那个反应咧，可能真系慢咗一半拍咯。其实如果你件事严到去嗰边，然后跟住嗰边肥你嘅话，你先再道歉咧，其实我觉得差唔多隔咗成个几两个礼拜咧，其实我觉得系好慢嘅事嚟嘅。 日本人反应真系咁快咩？好多时候， 我知 嗰啲佢不要跟足程序嚟做嘅。 我知啊，我知背后所有嗰啲道歉啊，成日有 schedule 嘅成噶嘛，要令人喂无法反驳噶嘛。但问题咪成件事咪拖慢咗咯。 系啊，不过都咩嘅，咁希望呢单嘢之后佢就可以小心啲啦。 系啊系啊，下一单。 咁啊好啦，咁啊另外就讲一讲呢单嘢啦。早排啦，咁啊出咗有个新聞啦，咁啊啲嗰条剧集投票嗰啲啦，因为本年都搞啲咁嘅嘢啦。咁啊阿松珠啊，咁啊竟喺观众投票上面排第二，竟然。 O K 啊，我觉得佢今次死败个呢个角色系都做得唔错嘅，不过虽然我觉得阿川明做得更加好啊。 啊，仅次于 Daigo 所，跟住仲打败阿 Team 嘅希子妹添。 正常啦、啊，唔系希子嗰套其实Overall 嚟讲系其实冇想象咁好睇嘅。我觉得印象中，因为始终我怀疑佢个编剧系有啲问题，不过算啦，啲后话啦。 系啦，唔关事嘅唔讲啦。 系啦，唔关事。 咁啊，另外咧，因为啦，咁啊亦都有我哋个 good 友啦，咁同大家提及过啦。原来咧大台咧已经买咗呢套剧翻嚟睇噶啦， 系、okay. 播噶啦。咁就应该会收费台就播先嘅。 正常。 跟住就应该就先会喺迟啲位深夜时段啦，咁啊会播俾喺免费电视台播嘅，因为始终都系恐怖剧嚟嘅。 买同埋好血腥 嘅， 系血腥嘅，所以大台一定，如果你摆免费台咧。一定 cut 到斩到阿猫嘅名单，所以都系睇收费台算啦。 啊，唔系，咁你始终你死神来了嗰啲都有血腥有剩嘅，但系都 我知 都深夜剧咯，深夜剧咯， 深夜剧咯。但如果喺免费，一定会 cut 斩到九至八六噶啦。 系啦，咁啊就讲下呢套而家咁 嘅。不如你睇下先。 死币，嗱。咁呢度死弊啦，嗱，咁我首先讲咗个简介先啦。咁喺都市传说，咁流传住一种叫做货币，呢种货币咧一用即死，咁啊通称叫死弊。当你一个人喺度穷到窿，好需要钱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喺啲唔同程渠道出现，咁喺你面前。咁原来死弊通常咧都有个特征嘅，就系、是、复杂，如果对眼系穿咗窿，跟住留下嚟一条黑色嘅旅行。 系啊，旅行。 咁呢啲钱咧？你无论你用几多，佢都会不断咁冒出嚟嘅，直至到你死为止。咁个故事就围绕住呢个叫做都市传说发生。咁当中啦，亦都有出咗大概大概十位角色啦，叫做首座角色啦。咁就出，咁就嚟自一个 大 学研究小组， 小号， 跟住就围绕住大学研究小组发生嘅一连串死亡事件。咁十位哥有啲乜嘢想讲讲呢套嘢？ 讲真，个故事其实恐怖唔算恐怖，猎奇唔算猎奇嗰类，即系觉得我成日听，即系集集嘅都系几乎系可以话甩螺丝喺度，不停咁甩螺丝，跟住见到个人真系死嘅，即系觉得咦，点解集集差唔多死法嘅？你不如唔好咁样死啦，可唔可以第二种死法咧？但同埋因为佢种故事嘅点讲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好睇 好死神来了咯，系成件事。 系死神来了，但系从真系着，虽然着得好，但系如果你对比翻另外嗰两套嘅话咧，其实佢系因为嗰两套有少少加持嗰啲分嘛，点都系。如果你故事唔好嘅话，其实从之会唔会攞日剧上嗰边嘅话咧？我觉得都系比闻水下去到呢个位。 因为日剧上我始终都我觉得就唔会噶啦，因为呢、這个始终系观众票嘅，但系问题而家有记者票同埋专业评审。咁呢两个都系非常大嘅比重嘅。咁讲多一句，阿松珠虽然做得唔错，但系问题你同 Daigo 嫂比，你同阿希子比，咁始终系争紧少少嘅，我觉得就 系、当然争一决啦。如果你讲观众投票，可能都会吸引到一班饭去投票嘅。但系问题其他嗰啲记者票啊，同埋评审票咧， 就影響唔到嘅。所以佢 overall 嚟講，其實好似咪即係可能都翻轉頭講啦，即係好似金唱片大獎咧，其實都係嗰班審委嗰班評審去做呢件事，為自己做自己嘢啫嘛。其實你睇唔到嗰個投票嘅公平性咯。其實 overall 嚟講，如果你要玩公平性嘅話，好似 AKB 咁咯，咪買投票券咪公平咯，係咪先？你如果你有幾多投票券，咪投曬落去嗰個 member 度，我中意就投，唔中意就唔投噶啦，係咪先？其實我覺得依家個日本社會其實都好封閉咯，喺投票呢樣嘢。 係咁噶啦。 喂，咁不如講翻個故事正式先。 嗱，咁就用少少谷亞王模式咁講講啦。 係 啊，講故事入邊咧，咁啊就係有女主角啦，跟住仲有就係創業男啦，有一個叫股票男啦，有個窮家女啦，有個占卜女啦。仲有一個是叫做 男主角已經是警探 貪錢女啦，有個差佬啦，跟住差佬仲有個女上司，仲有個妹妹啦，咁但係仲有個教師添啦嚇。 唔係個妹妹係阿女主角個妹嘅，係總之個妹嘅。 咁啊，青年講嘢應該係 啦， 青年講嘢 就出名係紙卜女， 唔係青年講嘢。 青 年因為佢個名係應該我記得嗰時佢就講阿千羅鳥嘅本身都。 哦，唉，唔理咁多啦， 冇啦，你個翻翻轉頭先。 仲有個運動男同埋有個美容女啦。咁嗱，其實就阿松珠啊女主角咧，天生異品嘅，咁啊佢咧就係能夠突然好似預見可以預見死亡發生嘅。咁另外佢就第一單嗰個叫死閉事件之後，其實佢預見咗女主角嘅死亡之後咧，跟住就去揾咗嗰個美容女啦。咁美容女喺屋企亦都係因為意外嘅問題，唔知點解係俾條繩吊住條頸咁死鬼咗嘅，仲瞓唔推曬血嘅，唔知點解嘅。咁跟住呢單嘢發生之後咧，咁跟住成班朋友一齊咁啊去參加喪禮又成，咁跟住就警官男就走咗出嚟，就喺度話係咪你做㗎？係咪你做㗎？咁跟住就喺 開頭就係懸疑咯， 嫌疑佢啦。跟住就成咁啊，跟住佢死啦，梗係因為真係唔係佢做㗎嘛。 啱。 係啦，咁但係問題後屘就镜头一转啦，咁又去到关于创业男嗰度啦。咁创业男就因为系佢有一个失意啲人就想做生意嘅，但系问题一路都冇人借钱俾佢，冇人 show 佢。咁后屘就喺突然之间得到一笔咁嘅钱，跟住攞笔钱之后就退学。咁跟住就系就创攞嗰笔死币嚟创业啦。因为咁蔡奇咁喺叫做搞掂晒，咁后屘咁个工厂做好晒啦，咁谂住叫松珠上嚟同庆祝生日啦。咁要順咗告白嘅時候呢，跟住呢告白啊，死咪就告白啊，嗱你過嚟一刀劈死你。咁其實點解劈死佢呢，因為開香檳嘣咁樣香檳唔知點解彈下跟住撞落唔知啲乜嘢呢，跟住硫酸流落去，好死好嗰、那個好死神來到個劇情之下呢，跟住就整到一個海咁一劍劈落嚟啦。但問題好搞笑嘅事係，喂把劍咪劈落嚟過點解刺咗心臟嘅， 我唔知喎，咁死幣來料，即係呢個死神來料嘅死法嚟啫。 好搞笑成件事。 佢可能如果諗住劈落去嘅話，可能嗰個 劈頭啊， 我知劈頭。 可能就可能唔好睇啊，所以。 我知劈頭就好血腥啦嘛。 播唔出 咧。如果可能播唔出，第二咧就嗰個特技化妝咧要搞好多嘢。 係啊， 咁你嗰個筆值有限啊嘛，最容易看。 因為其實咧，你喺呢件事發覺到咧，阿松珠嘅能力咧。其实不是真的咁好用嘅啫，因为其实咧嗱，佢 feel 因为曾经咧喺第一集开始嘅时候咧，佢 feel 到男主角系有危险会俾个巢子插中个头死亡嘅，咁佢救咗佢一命啊，但系问题啊喺嗰个死闭发作嘅时候，佢要劈死个男主角嘅时候，佢乜都睇唔到，咁你另外喺第二次第二集入边啦，咁啊关于运动男死嘅时候咧，咁阿松珠系 feel 到个警官会俾个一个铁饼一嘢砸头死噶嘛，佢救咗佢一命。咁啊，從此嘅警告同佢改觀啦。咁但係問題，阿運動男死俾化作運動男死嘅時候咧，佢又睇唔到嘅。但係問題喺美容女死嗰陣時，阿松珠係 feel 到死俾化作嘅，做嘢嘅。所以阿松珠呢個能力其實都好， 即係好飄忽咯。我覺得 飄忽㗎， 係啊，所以都係唔可以靠佢嘅預算。 跟住喺第三話窮家女死嗰時候咧，我先覺得有啲搞笑，因為你知死幣係用完之後即死，必用即死噶嘛。但係問題喺基本上係用完之後達到某個目的之後，佢就攞你命噶啦嘛。咁但係問題窮家女攞嗰筆錢第一個目標係攞嚟買餸煮飯喎，竟然冇人啃死喎。 唔係啃死， 唔係因為 佢啃死啊， 唔係。是股票男肯死，但问题因为穷家女用第一笔钱的时候呢，因为买餸煮饭，因为他需要钱的时候呢， 咁买餸煮饭，咁但系问题咧，屋企人系冇事噶，系、后屘用咗笔钱，咁啊买咗咁啊拖咗个老人院，咁啊希望接佢阿妈去嗰阵时先出意外噶啫嘛。所以又觉得咁、究竟系嗰啲，我当初认为死币系咪对于其他人用嘅时候咧，又会唔会系一个避开死币嘅逃离方法咧？点、知？在去到曾倩女的时候呢和教师那段感情上面又是一巴冚埋嚟。咁曾倩女因为佢阿妈个关系佢好憎钱嘅。咁但係问题因为教师呢就身患绝症，咁就需要一笔钱嚟医病。咁就佢渴求呢笔钱嘅时候死咪出现啦。跟住就俾一笔钱佢希望可以去医病。点知一个月一夜插死一个男主角一夜插死咗佢。我真係话你点用都系死噶咯， 系啊，点用点都系死嘅。总之掂个旧钱就应该死。 系啦， 但系嗰个教师冇死咯。 教师因教师因为佢冇用个死位啊嘛。 或者佢俾，但系嗰个真钱女俾咗钱佢噶嘛。 但系问题佢嗰笔钱佢未睇医生啊嘛。 哦，对， 系啊。 我其实觉得真钱女咧，其实食得几好啊。如果唔计死法嘅话， 啊， 其实我觉得几真系好立体感，直接都系。 因为同家庭嘅关系，令到佢对啲钱一样嘢产生厌恶。而且呢个剧本写得唔错， 唔系呢 part 写得唔错咯，我系讲应该。 但其实其他人觉得即系好赖过，特别系村明死嗰下咧，我睇到，咦，你咁样死咗嘅咩？你点样死？我唔知道点解。 唔系好神奇咯，我觉得。因为见到有因为见到有人死，跟住系惊，跟住买个水晶壁。跟住石头一个笔度，一嘢剥落个头，一嘢插落个喉度，死咗。Oh shit！ 你有冇噶？ 我睇完之后个心谂话：咦，你可唔可以？ 真系冇，其实我唔系不嬲死法都系冇乜创意噶啦。如果你高翻嚟讲，佢系谂唔到咁多死法嘅。 最好笑就系松珠受把嗰 part， 我先讲先。呢、个真系极品咯。嗱，咁系咪一开始咁例如因为死病发作，咁啊令到松珠行经过标示牌行错位置嘅，咁啊谂住走到去嗰个叫 手术室。 咁你其实见到前面有间房，好明显就有可疑噶啦，你都仲走入去，咪即系把佢送死，系咪先？ 咁啊，不嬲要佢要 over 嚟个推快个剧情啊嘛，咁啊咁啊，梗系自然写个主角就快啲速攻去死噶啦。 系啫，喂，咁但系问题后屘个警官系因为用咗偷天换日之法。而包括应该是他死的嘛，但是问题是为什么 你死败你不直接找他直接走去找个警官，跟着我重追，跟着重追，因为死硬的时候跟着人家帮他挡一刀，哇，你这招都很绝下， 是算了， 很大问题， 我知道，那就不是见了，不是重追唯一用了死败不死的那个咯。其实 Over 来讲，其实我觉得是有些堆砌的这part， 是浪费 的。其实我想想什么问题呢，如果重追死了的话呢，会不会更加好看一点？因为我觉得佢玩嗰个破解助咒嗰嚿嘢咧，有少少松散咗。 哦，因为其实你玩悲剧嘅话，其实你玩一个，因为呢啲咁嘅剧，其实咧你玩得若果系一个不完美结局嘅话咧，就反而仲好。因为松珠如果过身嘅咁啊，证明呢个死币上面系真系冇得救，希望可以叫做，因为其实你睇到呢个死币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犯咗一个都几大嘅通弊，就系嗰个叫做 咩 说教啊，系啊，因为你其实睇翻当日阿优子嗰度千色战争嘅时候咧，咁其实男主角后屘又觉醒，又谂住唔再复仇啦，跟住后屘先至咩啫嘛，后屘先至设计可以氹到大魔王入屋嘅啫嘛，但系问题其实因为其实系原著系韩剧嚟噶嘛，千色战争系，咁其实男主角系后屘系玩到最尽噶，系用嗰笔钱嚟炒股，后屘系死，后屘先至咩噶嘛，后屘俾人踢爆咗，入木死咗噶嘛，咁所以其实日剧方面系中意玩到后面咧，有啲说教咧，系有啲嘢点解你点解啱做啲唔啱做嗰啲咧？呢个系日剧一贯嘅通病， 系 呢、 這个。不如咩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一次再讲。 喂，咁今日俾多少少时间啦，十位哥咧，十位哥，咁你觉得呢套剧咁有啲咩评价咧？对呢套剧？ 差劣，故事差劣，人物设定麻麻地，但其实最好睇就系松珠同埋佢阿妹嗰种互动、 家庭关 系系啦。反而佢嗰个写仲好，仲好，因为我觉得系咁系副线，仲劲过主线。反而而家系 咁我多谢阿十位哥今日上嚟帮手啦， 多谢你。 咁今日嗰个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见啦。咁完之前啦，咁听下首死败嘅主题曲《金之爱银之爱》。 好，再见， 拜拜。 山深い底に沈んでいた幻。